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有五位同大家讲嘅，除咗我之外咧，就有乐言啦、嘉齐啦、小武啦，同埋婉娴嘅。不过咧，我哋今集咧都系同上集一样讲呢个帝制嘅问题。个题目咧，大家见到就转咗，就变咗兵震江山万万年。 打错字就 仲有个问题，系啦，系咪打错定系咩咧？不过咧，其实系有我哋才子嘉齐咧，亲手谂出嚟。 唔敢当。 点解系 才子？通常都有少少精神病，谂埋啲咁嘅题。 系啊系啊。 兵震江山万万年。 我谂起我细个咧去中国大陆旅行，我去到北京咧，夏天嚟嗰阵时热到不得了，想搵啲冻嘢食下，点知问人要冷嘅、冻嘅，冇人识讲。咁原來咧係要講冰鎮先得，係啊，冰鎮的啦， 冰鎮的， 冰鎮的啤酒，冰鎮的雪糕，冰鎮嘅揾講笑啦，係嘛？即係唔係冰鎮點樣食嘅雪糕啊？咁但係咧，即係個意思就係咧喺即係呢個北方話啦，咁就係用冰嚟到去整凍一啲嘢，咁啊換言之係愛嚟做保存嘅。咁你知我哋喺中國以前啊冇發明雪櫃啊咁嘅嘢啦，咁啊點樣可以喺夏天有雪啊有冷嘢咧？就係整啲地窖，擺啲鏟啲雪落去，然後攞稻草啊包好佢，保持個温度。 即係呢個韓國人其實整泡菜 日本人都係咁樣啊， 整泡菜嘅時候，佢哋為咗冬天都可以，或者夏天都可能 keep 住個菜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喺個屋裏面出面有個原地啦，咁去收埋一個窿，咁其實都係一種有冰鎮或者冰 冷藏效果啦。 好啦，古代雪櫃係嘛？ 點樣講呢個冰鎮呢個話題呢，其實就係即係背後想問一樣嘢，就係一個國家嘅體制喺佢開國嘅時候建立咗，咁係咪可以永續或者應該永遠保存落去？係咪可以將憲政憲制去做一啲改動嘅咧？隨時。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我想問的問題啦，是冰鎮住過江山萬萬年啦。 大家喜不喜歡喝冰鎮奶茶？ 我喜歡，我很喜歡。 是啊，冰凍啊， 即是凍啦，咁樣特別。我本身我有啲即係熱命人嗰啲咁嘅感覺，成日都好怕熱嘅。咁所以最好啲嘢冰鎮住佢啦，咁樣又長治久安啦，又慢慢細啦，咁樣咁都係好嘅。不過我又覺得頭先嘉齊講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如果係。真係一個我哋認知嘅憲政啊，即係我哋大家都讀歷史，大抵都知道憲政係咩一回事。咁若又用好似我哋一個叫做追求現代性嘅觀點出發，如果憲政係一種比較文明進步嘅體制，有一個制約住個絕對權力嘅東西，咁呢舊咁嘅東西係咪你話變就變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一樣嘢。 我覺得傳統同現代社會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就係喺成個中國歷史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對於復古或者考古咧，係有一種迷信或者一種好神圣嘅支持嘅，因為可能我哋覺得老祖宗嘅嘢或者傳統嘅嘢是不能改譯嘅，改譯者其實你一係就係王莽，就俾人話你。即係散皇位啊，散奪啊，咁或者你好彩你可以長治久安，你建立一個新嘅朝代。但係我哋都總會有一段嘅陣痛或者一段嘅經歷，覺得一轉變其實就係一種改朝換代，有好不良嘅影響嘅一種考量。咁所以喺我心目中認為咧，一個傳統其實喺2000多2000年裏面咧主導嚟嘅，即係好難去刻意地喺中間意識到有啲嘢改變去改。因為通常一改就會覺得你是違反了某些價值或者謀反了一些原則， 違反祖宗之法， 是的、 而且我也會覺得即好像你剛才也說了，即我們看回上集都有這樣說，其實一九安長治之下，特別是中國政治上面，你會看到如果一要改呢，其實一定很多流血、因為不會即中國很少出現了一種很沒有流血的跟 和平演變 即係比較即係好少啦，特別係一個帝制之下，所以九安長治其實，但係九安長治其實有問題咯，即係因為去到一個頂點，即係好多時啲人學生都話，其實中國歷史好似重複咁樣，就由最盛世，跟住就到中衰，然之後就到衰落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再轉另一個人出現啦，咁然之後再建立個新嘅王朝，又再輪迴翻咁嘅情況，咁所以你會睇到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就係、是。其實九安長治落去，是不是真的要走到那個步驟就 即係有機會真係其實報緊滅亡嘅。 我哋就講冰鎮江山萬萬年，最初我諗到嘅 冰鎮奶茶萬萬年， 就當然係冰鎮奶茶其實啦，因為我都中意嘅。不過咧就係士兵嘅冰， 我 就 係我係我即刻。 所以今朝你哋咪話係咪冰鎮士兵冰？ 因為其實我都好容易理解，因為其實我哋話即係依個帝制同埋江山，其實一直都係建基於軍權之上。 軍權， 所以你有兵有力咧，其實你的確可以整到好多嘢。所以你話其實好多嘅即係世界上比比皆是嘅獨裁啊，種種嘅。嘅制度其實佢有一個好強嘅軍權嘅話，你會發覺佢哋嘅人生活咗好凄慘幾十年，都唔會冇下變化啊！因為你冇辦法其他人去介入去處理佢哋嘅內部問題，咁所以佢哋可以繼續落去。咁好多嘅到今時今日都仲見到好多，咁所以我哋話依個情況係喺度。咁但係令我諗起嘅就係我哋上一節集嘅最後嗰節講到咧，就係話嗰個長治久安的確係咧有一個所謂嘅當世穩定，即係話譬如話每一個我哋提過嘅長期嘅管治嘅皇帝康雍乾。康乾啦，萬歷啦，漢武帝啦，佢除咗係盛世之外咧，其實仲係一個當時話好穩定嘅狀況。 嗯， 咁呢個穩定係現事實嚟嘅，嗰幾十年的確係 OK， so far so good。但係我哋話其實佢積累咗好多嘅問題，而嗰啲問題咧係既有本朝內部嘅社會經濟各種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係繼承嘅問題。因為一去到個轉移嘅話咧，我哋話依個繼承咧係會令到嗰個王朝咧係好震盪。點解咁震盪呢？因為你穩定咗五十年，穩定咗60年，其實冇乜邊個人咧仲記得點樣去做呢啲事。邊個人揸權 就唔 記得點樣做？邊個人仲揸權咧？其實大家都震嘅，即係每一個人都震。死啦，點算咧？係嘛？咁所以依一個問題咧，必然會衍生好多好多嘅問題。而事實上咧，我哋正話講咗幾任嘅所以依啲皇帝咧，都有晚年或者佢轉移咧，都有種種嘅爭議喺裏邊。 我就想頭先提出阿卓咁樣就係有冇啲咩特別嘅君主在任嘅時候，因繼承嘅問題而掀起好大嘅涟漪。即係可能係出現啲好嚴重嘅，而呢個君主可能又係在任好長嘅，咁啊即刻諗起可能呢一個明朝嘉靖皇帝，係吧？都係一個即係大禮儀事件都牽涉到一啲繼承啊，或者係牽涉到會唔會改制嘅問題啊咁樣。不如加齊講下故仔啊。 唔係嗱，我哋其實上一集咧就講永鎮江山萬萬年，我哋個主角就係明武宗啦。咁但係明武宗咧好唔好彩，佢就即係冇仔。咁冇仔咧，係唔知佢係咪 做人管做人咧管理身體好緊要嘅， 唔係可能佢身體都管理得。 所以我即係後房啲嘢又勸你啲小輩都係唔 好玩咁多啊， 冇住起未起， 我生活都係有啲節奏節奏嗰啲。咁但係咧佢嘅問題就係冇後代，冇後代咧最慘係咩咧？佢阿爸咧即係原本有兩個仔嘅，咁啊佢係大嘅，但係細嗰個咧即係出世幾歲夭折咗，所以咧就係得武宗自己一個。咁當佢冇仔，其實就好大問題啦。冇大 又冇細佬喎。 係啊，冇細佬冇仔，咁點樣搞啊？嗰個繼承，而佢大家記得咧，佢係突然之間猝死噶嘛，即係冇任何嘅警兆之下，原來就冇一個繼承者， 嗱， 亦都冇指定一個繼承人啊。咁牽涉到就係要動用咧明太祖嘅皇明祖訓咧嚟到去睇究竟應該由咩人去入繼。咁好啦，最後咧睇個族譜。 明太祖嘅皇明祖訓，佢本身係一種勸喻啊，定係其實已經係一種法律咧？ 咁樣嘅，即係佢應該我哋係從法律嘅角度嚟睇嘅。佢裏面咧有好多好具體嘅指引，講到啲皇子皇帝佢哋起居係點樣啊？佢哋咧要點樣去？亦都有啲憲法嘅意味嘅，即係譬如講到國家嘅體制要係點樣，唔可以設立宰相丞相啦，又唔可以去攻伐某啲嘅國家，個國防線要置喺邊個地方嘅？即係有呢啲咁嘅一個安排喺度，即係可以話係國家嘅最高指示，亦都係太祖皇帝對後代子孫嘅一個指南嚟，個帝國嘅藍圖就係咁樣啦。即係你有啲咩改動，要搞啲咩嘢，都喺呢個框架之下。咁呢個咧， 而且係我哋話呢個框架係歷朝都有尊重嘅，大家都係喺依個基基上依一個嘅框架裏面做頭。 就算係明成祖嘅靖難之變咧，佢都要根據皇明祖訓喺裏邊詮釋，喺裏邊咧攞啲空間去話佢自己嘅統治嘅正當性。好啦。咁到明武宗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過世啦，咁就根據皇明祖訓裏面嘅繼承辦法咧，就係、是、要即係立咧佢啲旁支裏面咧最大嘅同埋即係最近嗰一位，咁結果咧揀咗嘅就係一位藩王啦，嗰位藩王咧就係、是、後嚟嘅嘉靖皇帝，明世宗。咁咧嘉靖皇帝咧，其實去即係俾人去揀都未必絕對係佢。 應該去得位嘅。咁、原因係即係視乎嗰個黃明祖訓點樣去解釋嘅啫。所以咧係當時係有啲爭議嘅，但係經過咧、即係喺明武宗朝幾位重要嘅大臣啊。力保特別是楊廷和啦，咁啊，即係去即係保啊明世宗啦，去繼承呢個位置。咁當然啦，你藩王入繼，其實就非親非故，冇人冇物。咁一個可能係十零歲嘅小朋友，而家突然之間要去做皇帝，咁啊正常人可能就係對父理上位嘅嗰啲人咧，感恩戴德噶啦。咁但係呢位嘉靖皇帝咧，係性格好強烈嘅一個人。咁亦都好有自己一套主見，即係其實喺大家當時可能就冇諗過一個咁後生嘅僆仔會有咁多諗法嘅。好啦，佢最大嘅諗法係啲咩呢？就原來咧，當時阿楊廷和班人咧，即係捧阿嘉靖做皇帝咧，有個條件，個條件就係咧，你要入繼大統嘅話咧、就要即係去跟從咧阿明孝宗，即係明武宗啊，正德皇帝個阿爸嗰一脈。即係你要認 過繼 孝宗做佢嘅阿爸，係啦，做過繼。咁孝宗就阿爸，武宗就佢阿哥咁樣啦。跟住咁樣嚟到繼承嘅。咁當然啦，喺個詔書上面咧就冇寫到好清楚啊。咁呢個咧就日後咧，我哋有個大嘅問題，所謂大禮儀咧爭議嗰個空間。咁、那個爭議空間咧，其實就即係相當之複雜嘅大禮儀嘅問題。咁但係我喺度想插一插咧，就係講咧，我哋頭先提到咧，即係個皇帝如果做咗好長嘅時間。咁可能就會積落好多弊端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啊，其實我哋即係喺中國傳統咧，除咗開國君主之外咧，每一朝嗰、那個即係輪替嘅時候，新皇帝即位咧，佢會整個即位詔嘅。即位詔咧，其實係國家改革嘅重要嘅即係個框架。即係每一次咧有新皇帝上任咧，其實有前帝有咩弊政啊？咁就一次過改， 俾佢數曬出嚟。 即係所以十零年咧，有新皇帝繼任咧，其實就好理想嘅，因為十幾年就可以有一啲雷厲風行嘅改革。咁但係咧，即係你諗下，康熙啊、乾隆啊，做成六十年，咁嗰啲弊端就積咗好多年，咁唔係一個職位照就可以搞掂曬啦。好啊，嗱，咁跟住我哋即係如果再去討論咧，明世宗佢嗰個大禮儀嘅問題咧，其實牽涉住咧。一個最根本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佢要認邊個做佢阿爸？佢自己有一個諗法，當朝嘅好多嘅臣子有另一個諗法，導致佢哋有爭議嘅出現。 係，我哋話咧，即係依個一講到帝制呢一類型嘅繼承嘅問題嘅複雜性，一複雜起上嚟咧，其實係冇辦法咧有一個精確嘅答案。依一個問題咧，我哋下一節咧翻嚟繼續帶大家歷史係咁話。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嘉齊講咗有關大禮儀嘅爭論啦。咁簡單嚟講咧，最少咧牽涉住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所謂小宗入大宗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宗法制度裏邊嗰個條長的長子繼承嘅脈絡斷咗之下，由小宗入大宗嘅過程應該係點？咁應該究竟係直接由小宗入大宗啊，就直接繼承啊，定係應該先有一個所謂嘅過程？就係、是、首先咧就係過繼，就由小宗過繼為大宗，然後立佢為皇太子，再由長子繼承。咁喺咁嘅過程裏面，因為皇帝急死咧，咁就冇中間嘅過程咧，有個虛位喺度，咁就係大禮儀事件其中一個爭論嘅關鍵。咁第二個爭論嘅關鍵咧，就係嗰個所謂儒家觀點，就係嗰個儒家好強嘅觀點，就係話你要對你嘅父親咧，即係你嘅父親要有愛嘅。咁所以咧，其實當即係皇帝就揸住一個點就，我冇理由認放棄我自己親生父親，去認一個即係唔係親生父親嘅人認父親。最緊要係仲要調翻轉，將自己嘅親生父親放棄。 當年我讀書。睇到呢度，我覺得好荒唐。 佢媽仲喺度噶嘛？ 即係你成件事係你，我哋用今日文明，即係所謂文明啊，文明嘅眼光睇翻成件事，你係為咗一個權力皇位，同埋我諗可能佢自己都係被動啦，即係唔係佢主動去爭取嘅成件事，人哋拱佢出嚟，跟住你要將你原本嘅阿爸叫做阿叔，走去叫人哋個老豆。即係佢嘅大伯啦，叫做阿爸喎。即係你成件事，你點接受叫一個十零歲嘅細路？即係係一件好喺個權力鬥爭或者繼承嘅過程入邊產生嘅一件家庭嘅倫常嘅悲劇。 插少少一句，其實呢一個傳統喺一啲民間社會係好比比皆是，因為可能例如一啲老人家或者可能伯父佢冇子侄，咁希望佢知可以過繼。其實呢樣嘢又好得意嘅，例如我自己有研究金正喜，其實佢父親唔係佢父親。 即係佢跟咗 韓國、朝鮮 係啊，朝鮮佢嘅記錄話佢跟佢伯父去中國，其實佢嘅伯父係佢親父，即係啱啱調翻轉個故事，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有趣，究竟呢個係好傳統有嘅習慣，但係調翻轉頭諗，其實呢個係儒家好批判你，因為係不斷咁去懷疑緊。父親的身份不斷懷疑自己血肉， 救命！我好亂啊，我好亂啊！ 所以整個大禮儀嗰個爭議的重心就是嘉靖皇帝究竟要認哪個人是他爸爸？咁而咧喺人情同埋喺道理度，其實大家都有觀點嘅。好啦，咁但係整個爭論，我哋嗰啲細節就唔好去探討啦，因為即係實在 係夠時間， 因為佢要四個鐘萬年啊嘛。 但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首先。就住人情啦，定係就住咧當時可能天下嘅共識先。咁啊，因為大概咧嗰時譬如楊廷和一派嘅臣子咧，佢哋援引咗當時好多嘅先例，喺明武宗朝就有好多嘅先例咧，就係嗰啲藩王入計，其實就係過繼咗先，咁然後先去繼承咧嗰啲地位嘅。咁所以即係嘉靖皇帝其實冇懸念嘅，當時即係要去繼承皇位就要過繼咗，俾明孝宗先。咁啊，呢個唔係大問題。不過咧，最緊要嘅係咩呢，就係、是、皇帝認為咧，咁樣唔合理。佢就認為爸爸其實可以直接去繼承明孝宗，即係佢阿爸繼承咗先。然後由佢再去繼承。 繼位咯， 好啦，咁呢個就係佢嗰個論點，所以就要認翻自己阿爸做阿爸啦。咁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就係邊個有權決定王明祖訓嗰個解釋權？ 冇錯， 係啦，即係王明太祖就即係講咗嚇 法 王入構嗰個情況。究竟啲臣子去講，定係皇帝去講咧？即係皇帝先可以以禮，定係即係其他人可以以禮咧？ 係啦，所以加一齊講咗呢個咧，其實所以當我哋討論大禮儀嘅時候，常常會講個問題就係話嗰個上權或者士大夫團體嘅力量係咪有權左右住帝王嘅即係廢立係嘛？即係佢嘅繼承係點樣做？而亦都牽涉到就正話如你所講，就係明朝究竟邊個大啲？究竟係下邊嗰班即係士大夫或者上權係大啲，定係皇權其實係大啲嘅問題？ 是啊，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好啦，有太祖喺度，有個祖制喺度，明朝好明顯嘅，好清楚嘅。咁究竟太祖嗰個祖制俾天下嘅共識啦，即係嗰啲以禮嘅大臣，嗰啲都係禮儀嘅專家啊，法律嘅專家，佢哋有一個結論。咁究竟係嗰個祖制大啲，或者係所謂太祖大啲，定係當朝皇帝大啲先？係咪？當朝皇帝當然佢話企喺祖訓嗰度，佢係即係解釋緊祖制，佢係最大啦。咁但係即係臣子或者係可能其他嘅唔係皇帝嘅人，可以同佢嘅爭論就係對於嗰個祖制嘅解釋權啊嘛。 因為其實我哋成個中國社會，特別係知識分子或者士大夫嘅階層。或者理學的出現就是代表著宋朝的儒生他們怎樣去再注解再理解孔子的想法。其實注釋權這件事呢，我覺得是成為了中國歷史去再即演變的一個關鍵的東西。正如剛剛譚先生你講，即是士大夫去怎樣解讀亡命祖訓，其實不是代表王明祖訓本來他 exactly 咁寫，因為沒有辦法去估計那個事，沒有辦法判斷，變相其實士大夫那個權力或者士大夫怎樣解釋成為了一個關鍵。 其實你這樣講完之後呢，我覺得你看中國歷史其實除了士大夫之外呢，有兩個都很重要的因素都是影響整個朝政，就是外戚和宦官。即特別呢是一些好像即是皇帝如果真的早死啊，或者是沒有子嗣之類呢，那其實有陣時就會推個幼帝出來。皇帝這麼小，那他沒辦法執到政的，那就很多時就會出現了一座叫外戚弄權。跟著外戚弄權了之後，當個皇帝大到這麼小要自己乾政，即是要親政的時候呢，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就是他要拿回個權。他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呢，就會是他身邊比較相信的宦官。因為他們也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因為宦官他們根本都沒有指示的嘛，所以他最多就是貪污而已，或者最 差他以為自己控制到， 是啦，至少就控制到他，就利用了宦官。所以變成其實你會看到，即其實整個中國那個即是歷朝的政治上面，其實外戚、宦官再加上士大夫嗰三個權力鬥爭咧，其實都幾制衡到皇帝。 係啊，阮蘭其實講得好好嘅一個點，即係我哋話咧，其實皇位繼承咧，其實絕對唔係皇帝一個人嘅事，亦都唔係皇帝一家人嘅事。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好多位權力集團或者利益集團咧，其實喺各種嘅地方咧嘅張力嘅結果嚟。咁啊，有外戚啦，有宦官啦，可能係啲軍隊啦，可能係啲士大夫嘅利益集團啦，或者曾經出現過嘅一啲嘅世家大族嘅集團、關陇集團、種種唔同嘅集團咧，其實都對住皇位嘅繼承。 承咧有好強嘅影響力。咁我哋話咧，依、這個嘅都係輪替或者繼承轉移嘅過程咧，其實好多流血嘅事件咧喺中間發生，而有好多嘅情況就係話依啲嘅事處理得唔好嘅話咧，係會爆發好大嘅呢個動盪。 即係好似其實我哋而家咁睇啦，最重要嘅一種引申出嚟嘅論述就係我哋以往以為咧帝制底下咧，即係專制嘅帝制底下咧，個君主就教科書就寫啦，係獨攬大權啦，係咪啊？明太祖廢相，胡惟庸案之後，咁跟住咧佢就直接統領六部啦，佢就集大權於一身啦。咁但係事實上，當我哋細緻啲去諗，係咪真係佢個權喺曬佢度啊？做就有份做。系咪啊？晚晚做到夜媽媽，系咪啊？瞓嗰幾個鐘，但係實際上下面有好多人把持住個權力，所以其中一種最大嘅迷信咧，可能喺中國人就係以為自己一個人可以攬曬所有權上身。其實喺成個國家嘅管治入面咧，根本係唔可能發生呢啲咁樣嘅事。喺歷朝歷代都有好多唔同嘅勢力制衡住， 同埋啲力量唔會消失， 唔會消失 嘅。你殺曬外戚， 你其他力量就會有第二啲嘢走出嚟。 權力本身就係 千祈唔好迷信咧，一個人可以攞曬所有嘢，係啦。即係仲要，如果你仲要係諗住係成件事我係要繼續永續落去嘅話咧，咁其實更加係另一種即係、就是、令人覺得係方天下之大謬嘅想法。頭先聽咗咁多咧，反而係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就係、是，原來喺嗰、那個權力轉移嘅過程入面咧，你可能都會產生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頭先嘉齊講大禮儀事件，我哋會發覺嗰個祖訓啦、法令啦、政制啦，同嗰個權力轉移嘅關聯。有啲 case 幾得意，譬如好似我哋做韓國先，我話樂言做韓國先，樂言都應該聽過呢啲故事。譬如 朝鮮講嘅嗰啲嘢，多數 唔係你青出於藍啦，早已經。因為朝鮮時代其實我哋知道開國嘅時候，李成桂因為佢有兩個太太，即係太咗兩個太太啦。咁叫正室咧就生六個仔。咁繼室咧即係個 側室。 第二啦，側室啦就生兩個仔。咁正室早死啦。咁佢啲其實權力都喺嗰啲制度。特別係阿方遠啦，即係第五仔，後來嘅太宗咯，因為佢本身喺成個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嘅過程入面，佢嗰個貢獻係好大，直頭好似唐太宗李世民咁啊，所以叫親太宗都係勁，係咪？ 即係散位嘅， 都係散位。 太祖同太宗中間有一個人嘅， 係啦，就係阿定宗啦，就 係李方果。 因為其實佢發生咗兩次嘅叫王子之亂咯，其實都係目的都係由呢一個方遠發動，喂，佢就要剷除。佢爸爸側室生出嚟嘅嗰兩個所謂庶子，咁啊後來第一次做咗之後咧，咁佢覺得因為太陽啊成件事，所以佢擁咗佢二哥啊定宗做咗幾年，咁跟住到後來佢再發動第二次兵變，殺埋其他嗰啲之後咧，佢個阿哥就將個皇位傳咗俾佢，咁佢就係第三任就係太宗，咁佢做咗之後就立咗個例，好有趣，佢就係叫做庶業法，就係佢強調翻嫡同庶嘅分別。咁又對成個朝鮮王朝五百年係影響好大，因為自此之後朝鮮有科舉，但佢規定所有嘅大事，即係可以選拔文官、武官三品以上嘅官員咧，一定係要係嫡長子先可以參加，即係文武班。咁其實你見到個法例嘅出現啊，原來佢都係一個可能改制啊、立例嘅一個嘅過程啦。原來同個權力嘅轉換個關係可以密切到咁樣。 我哋話即係喺現代社會咧，就少有帝制啦，即係少有真正嘅傳統意義上嘅帝制。不過咧，我哋話咧，其實我哋尖端社會裏面咧，好多嘅公司其實都係個繼承咧，都係所謂嘅世襲制，因為資金或者錢咧，其實現代社會係世襲， 所以你發覺好多大股東、 巨型嘅大公司、巨型嘅大公司，佢出現好多種種嘅爭產啊，種種嘅官司糾紛啊，喺種種嘅繼承上面出問題。我哋會見到其實類似嘅情況係比比皆是。點解就係話錢啦、權啦，依啲嘅嘢，如果大量積聚嘅話，一直以嚟都會衍生好多問題，因為你一個人冇人可以完整地、好好地可以去解決。不過，現代社會嘅好處就係咩？依啲公司咧係錢嘅繼承，唔係佢點都好，你都係錢啫。佢唔會牽涉到話佢可以置人於死地，係嘛？我唔會話要廢你一家人，唔會置人於死地。 權力 都係話佢有錢，佢繼續有錢。 如果國家權力嘅繼承就大件事啦， 件事咧就變得好緊要，因為佢為咗要爭奪個繼承權而衍生出嚟嘅暴力咧，係可以係好嚴重。 所以太宗，我哋上一集我哋懷舊啊，呢期興懷舊一下咧，咁我哋諗翻第一集，即係第一季嘅時候，我哋有講下啲繼位嘅問題。其實好多時候繼位必然同權係有關係嘅。 不過最恐怖嘅唔係你攞到個權力，而你失去咗權力，你會喪失嘅嘢太多。 係啊，我都係想問埋家姐，咁大禮儀嘅結局係點？ 大禮儀嘅結局當然係皇帝贏啦。咁而咧，嗰啲大臣如果反對嘅話咧，即係可能係被驅逐啊，被流放啊，或者可能係被廷杖致死。咁但係個問題係咁嘅，點解會有一批人 寧願同皇帝對着幹，佢哋都要維持住佢哋眼中嗰個皇朝制度，因為佢哋忠於嘅，佢哋祖制，佢忠於嘅係大明嘅祖制， 係啊， 唔係當朝嘅皇帝。 神奇喎、啊、成件事，因為佢哋睇緊嘅，如果用一個好法治嘅精神睇，佢哋好似係企喺一個好正義嘅一個層面，因為佢哋係 喺儒家思想好道德 嘅，維持緊一種所謂祖宗之法、不可改形。即係你譬如好似用呢種咁樣嘅觀念啊、力量啊，你睇北宋黨爭，即係嗰啲新黨俾人係咁鬧就係話，其實佢哋啲改革嘅法案或者係一啲想法未必係差嘅，但係佢就係舊黨點樣攞住一個理由去攻擊佢咧，就係、祖宗之法不能改形。有一個觀念去睇就係、好似係好正常嘅一啲法令，其實係可以跨越咗個年代變遷，仍然有價值嘅。 係啊，我哋話喺傳統社會裏面呢、這個輿論判斷咧，一般對於呢啲嘅爭議咧，就睇佢有冇當前嘅利益嘅。我哋話當時嘅士大夫其實支持當朝皇帝係最著數嘅，你一定可以得到好多當時嘅利益。但係如果係支持之前嘅嘢咧，可能就係更加多道德嘅判斷喺裏面。我哋下一節咧繼續歷史係咁話。各位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討論咗好多問題嘅，主要咧就係大禮儀之爭衍生嘅種種嘅情況，代表住咧就係話嗰個政權嘅輪替啊，或者皇位嘅繼承咧，其實要付出高昂嘅成本。如果產生問題嘅時候咧，可以延伸一代、兩代，甚至乎有整個國家衰亡嘅，正是都係呢啲情況嚟嘅。咁啊，但係我哋話咧，長治久安啊，一個好綿長嘅皇帝啦。其實除了這個問題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問題。我們說晚年的皇帝呢，我們很多的例子都見到他的體力，或者我們自己都是人老了，是不是個精神的能力是不是還有可能做到日理萬機，又或者我們之前的季經常都說，因為皇帝是這麼繁重的每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維持到在70歲以上都還繼續做下去呢？這個問題呢是很值得討論。 係啊，你好似睇翻康熙咁樣啦，其實佢自己到晚年，佢自己都覺都自己都寫出嚟就話，即係其實真係個體力又衰弱啦，咁變咗個腦筋又冇咗咁清晰，其實係好辛苦。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到，雖然話就話佢好似開創咗，即係佢開創咗個盛世出嚟，佢有好多文字武功，但係其實調翻轉講就係、當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即係我哋而家有個制度就要退休，咁我哋就講緊60歲、65歲咁樣。咁但係以前你真係個咁長任期嘅皇帝，其實佢真係冇退休，除非佢真係自己讓個位出嚟。 所以我乾隆嘅醒目咧，揾咗個仔做皇帝，自己做太上皇，日常繁重嘅事務就交俾個仔。有咩真係要揸權嘅時候，就自己揸翻係嘛？即係用嗰啲方法，其實背後都係講呢個皇帝嘅繁重同埋晚年咧，一定會有種種嘅即係衰弱嘅情況發生。 我諗人係自私嘅，或者應該咁講，人咧好多時候對於自己嘅權力或者自己嘅慾望是沒辦法自己去制衡，如果我們往往有制度，即有士大夫或者可能有個偽徵突然之間每一天出來罵你，或者可以 唐大宗都說你看看遲早有一天斬了你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我們知道有東西制衡是一個關鍵，但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時候當一個皇帝坐得久或者一個權執政者坐得久，佢必然會產生好多奇奇怪怪嘅事端，呢、這個唔係話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反映過係一個歷史嘅一個循環，亦都係一個必須經歷嘅過程，就係、大家冇制衡就會衍生啲作問題。唐玄宗係好典型嘅例子，李隆基係一個好、即係佢嘅登基，大家都知道佢 英明啊， 英明英明啊，亦都佢即係歷史書寫，雖然唐朝點樣書寫係史官記載啦，但史官嘅記載或多或少有皇帝嘅影響啦。唐太宗嘅歷史係好明顯嘅，但係唐玄宗嘅歷史我哋知道或多或少其實貢獻良多。咁天下漢制度喺嗰度更加固定啦。咁開元之治啦，咁但係下一步係咩？開元之治 天寶 衰 亡 啦，即係改年號係咪就代表咁啱？即係咁得啱對唔巧，年號一改就問題一出咯。咁即刻有安史之亂，亦都有佢寵上楊貴妃個阿唐哥。我覺得呢件事個關係就係、當時係60歲嘅啦嘛，唐玄宗已經60幾歲，但係阿楊貴妃20歲松啲啦，咁所以嗰個關係你見到係哇，原來人大咗，年紀大，權力鞏固。我覺得唔係關年紀大事，反而關個權力鞏固咗，佢私慾 取代了個公權力的平衡的關係，所以就產生了這些異樣出來。 在技術上我覺得是真的，即是私欲都很有影響的，即是皇帝他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為了普遍的百姓的好處，即是可以為了自己個人的家族的，或者他眼中所 開心 所錫別人的利益、 所以現在思想一向都是這樣去通過、各種禮法、去制衡那些自己爽的感覺。 我很認同的，即是除了個健康體力那個下降之外，其實做皇帝做得久呢，可能最大的問題，譬如睇唐玄宗的例子咧，就係、是、有產生盲點啊。嗰啲盲點越老越多啊。點解咧？嗱，因為你統治期間，你覺得所做嘅政策行之有效啊嘛。行之有效，你唔會自己話自己會唔會我呢個政策有啲咩缺點咩問題？嗱、所以你諗下喺唐玄宗時代，佢見到有問題出現啦，啊，可能有多咗邊患。府兵制度開始有崩潰啦，佢又點諗咧？可能就係即係節度使同埋兵鎮嘅制度啦。咁、並且喺中央唔夠精鋭部隊喎，咁點搞啊？抗 K 制，哇！呢啲諗法係針對當前嘅問題，好似行之有效嘅。咁、但係當然啦，安史之亂或者係我哋當時無法去鎮壓到安史之亂，就係因為呢啲府兵制度嘅崩潰啊，佢新嘅制度又唔係能夠有效咁樣去處理問題。但未有問題出現，佢睇唔到嘅。 所以江湖上咧有啲老師啦，我哋不記名啦，咁佢可能個 PowerPoint 咧由十年前到當天咧，可能都係行之而家。 行之有效係啊，冇咁冇嘢嘅。咁佢個 PowerPoint 繼續打喺度個， 即係做得太耐啦。睇唔到自己嘅缺點，睇唔到 係冇問題㗎。你好似你其實啲學生嚟完又走，嚟完又走，喺你心目中佢覺得其實個世界日日喺度咁樣換，咁佢咪以為冇事咯？所以頭先嘉齊講個例子引申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嗰、那個。即係我哋個想法啊，就係、是、一個好似一直都好英明神武嘅君主，好雄才大略嘅君主，佢做咗好多年，成好四海升平，海內無事係嘛？但其實係有事，但佢唔知道，佢以為佢嘅權力可以控制曬呢啲嘅嘢，但係去到佢年老色力衰啊，唔係色衰啊，年老力衰嘅時候，又諗呢啲嘢添，年老力衰嘅時候咧，冇辦法再有效控制整個帝國嘅運作，或者又好似頭先我哋嗰節討論過，我哋會有其他嘅力量出現嘅時候咧，呢、這個權位唔穩固啦，可能好多政制上面出現腐敗啦，啲問題就即刻浮曬出嚟，咁嗰陣時就解決唔到啊！就算你換另一個繼承嘅人啊，亦都冇辦法去解決呢啲問題。 係啊，其中一位早長嘅歐洲君主就係路易十四啦。即係我哋話路易十四一直咧都係被法國人咧覺得好好嘅，即係佢當朝嘅時候，因為的確係佢嘅大陸嘅軍隊係好強勢，而且佢 太陽 其實係的確係由慢慢由歐洲嘅一線強國變成最強嘅國家，就係呢段時間慢慢嚟。其實佢一手就即係打冧西，一手捧起法國，同埋即係將西班牙壓落去邊，同埋懟冧荷蘭。我哋話將荷蘭嘅力量完全壓縮，就係嗰啲時候開始。咁但係佢即係路易十四都有晚年都有種種唔同嘅問題。佢其他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歐洲嘅局面就話其他國家對佢嘅忌憚已經去到一個好嚴重嘅地步，同埋所以我哋話喺所謂西班牙嘅皇位繼承戰爭裏面，路易十四堅持要西班牙嘅本來是哈布斯堡王朝轉移為佢法國嘅波旁王朝嘅繼承嘅時候，就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其他國家都會睇唔順眼，即係唔係話你嘅擴張、你嘅文字武功，大家就會欣賞就會拜服，但係大家覺得你好強咧，反而係好擔心。喂，唔係我哋係即係有地緣，我哋係之間嘅關係。唔係話你一個人強咧，我就會覺得啊，你好強，我就要即係拜喺你神下。反而係大家係圍攻你，同埋用種種嘅方法係壓抑你。咁最尾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即係西班牙王位繼承咧，的確係轉咗去波旁王朝，即係話即係路易十四嗰一系嚟繼承。但係咧都定咗條條例，就係話西班牙王室同法國王室永遠不可合併。其實即係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晚年打擊路易十四好大，因為話其實佢想擴張歐洲嘅局面咧，其實係破產。咁呢啲都會見到啦，即係帝制好長治久安，好所謂豐功偉略，除咗係國內嘅問題之外，對外國或者對世界都有影響。 我有陣時成日都喺度思考，就係譬如話讀咁多年歷史，睇到嗰啲君主做咁多年，點解都仲要做咧？即係你譬如好似睇雍正咁啊，做到咁辛苦。即係我而家咁樣，我都係教下書啫嘛，我都成日都想退休啊！如果可以退休嘅話，你要我等70歲，頭先阿嘉齊講係嘛？哇哇，你唔好玩啦，大佬60幾歲先退休， 而家 有錢我即刻就退啦！究竟乜嘢動因導致佢攬住個權，攬住個位，係咁做，係咁做，係咁樣揼落去咧？即係其實係好奇怪嘅現象嚟嘅。即係如果你話睇翻中國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史學技術系統最完整嘅國家喺世界上邊，即係我哋咁多千年都有嘅記錄。每個君主佢過即係駕崩之後啦，佢嘅歷史就會寫咗喺史書嗰度，佢會被人歌功頌德， 千秋萬世一統江湖係嘛？你咁樣寫佢嘅德行啦，佢會唔會樹立咗一個君主嘅楷模啦？即係好似《禮記》都有講啦，其實為政嘅人係要正，要改正其他人啊嘛。即係佢會唔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榜樣？今日我哋嗰啲即係我哋嘅元首都希望佢嘅思想啊，佢講過嘅嘢會寫入去，可能黨綱啊，或者係千秋萬世落去啦咁樣。咁然後佢永遠都係一個好 positive 正面嘅領袖嘅形象去延綿落去。呢啲可能都會係可能一個構成重要嘅喺個形象上啊，導致到我哋會繼續戀攢住呢樣嘢，即係我哋希望可以繼續有時間啦，容讓我哋呢個英明神武嘅形象繼續延綿落去啦。後世充斥住對我哋嘅言談，全部都係正面嘅。 呢樣嘢我又可以有一個延伸落去嘅想法，就係當皇帝佢成為皇帝或成為皇帝之前嘅過程，佢必須接受一種好 harsh 嘅皇帝教育。你讀嘅書話，你可能小朋友讀嘅書係讀上書噶咯喎，或者已經要學點樣做皇帝。其實你嗰種嘅道德嘅接受嘅壓力咧，係比起一般人強嘅，一般人大好多嘅。咁所以當佢真正地需要繼位啦，真正地可以擁有一個權力鬥爭之下，佢嘅權力已經可以嘗試地超越或者係影響住其他人嘅時候，當然我諗冇一個人會希望佢離開，因為佢長年累月。俾嗰啲即係我諗最明顯嘅例子，我都係好中。如果你我知，如果你問小毛最中意嘅皇帝，一定係武宗。我自己仍然都係中意。 我冇講過我好中意佢，我向往佢嘅生活啫。 我個人就中意萬曆皇帝。我覺得佢欣賞佢一樣嘢咧，佢係一個話俾我哋聽，反叛係一件咩事情，一種好好似扭計啊！佢點樣同張居正嗰種反差 關係啊？或者佢後來同朝臣之間嘅嗰種張力 啊？你講得好好啊，樂業就係話譬如萬歷係一個好例子。萬歷咧，佢當政時候好長啊，就是、挨近48年咁佢喺當朝嘅時候咧，都叫做一個強盛嘅強勢，即係文字武功樣都齊。依、這個咧就係一個我想問嘅咧。佢好長治，的確係久安，國勢都叫強盛，但係佢係咪完全冇問題咧？即係唔好話佢上唔上朝之外，佢係咪國家係咪完全冇問題？乜嘢問題都冇。其實有冇啲問題喺呢啲咁嘅長期嘅執政之下已經積累咗？譬如萬歷咁。 萬歷佢打萬歷三大征，我哋當然記得佢即係戰績都好輝煌啦。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萬歷嘅末期有薩爾瓢之役，係咪啊？輸俾滿洲人，其實明亡嘅開始就喺佢嗰度。咁即係好多我哋所謂長治久安其實係想當然嘅情況。即係喺長治之下，一定有好多千瘡百孔嘅問題。咁嗱，但係頭先大家都提過帝王教育，其實帝王教育咧，中國傳統最重要嘅一部著作，特別喺明清以後咧，就係、是、大學啊嘛。大學第一句講大學之道，再明明德，再新聞或者親民啦、即係如果我哋講新聞嘅話，佢成日都要去 renew， 成日都要去即係有新意去改變自己。咁但係我哋好明顯見到人性係趨向於因循。即係一個人其實點樣英明神武都好，到佢晚年自然會享受自己嘅功績，要做大嘅改革將自己以前嘅嘢重新加以否定，或者係重新要去有個新嘅諗法。我相信 係難上加難。所以點解乾隆都叫自己做十全老人，點都要屈啲 title 上去強化自己嗰種 算謙虛噶啦，叫自己做老人就算。 所以強制有輪替咧，有輪替都係一個好處。 咁你咪好似頭先阿嘉齊講大學，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對嗰個德治嘅理想境界，對於個君主嗰個素養，即係我哋要求自己有個道德嘅一個遞升咯。其實中國文化，我成日有陣時上堂講，我都覺得同啲細路講話，哇，好辛苦啊，做中國人，哇，你要修齊治平，又要明明德，但係最後先慘，止於至善，即係其實佢係一個純道德境界嘅追求，但係偏偏無限權力嚟到嘅時候。冇人可以過到呢一關。 哇！如果一個皇帝佢能夠做到中國皇帝嗰個理想，好到不得之了。不過我相信呢樣嘢難上 加難。即係中國全世界都冇咩人可以做到。係 啊，即係做到嗰個要求真係好 啊。亦都可能係人類本身係極限啊！你一個人係做唔到咁綿長嘅一啲事情啦。所以我哋話即係講政治問題咧，有好多可以討論嘅嘢。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 家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咗好多關於皇位繼承嘅問題啦，同埋呢個長期管治之下嘅帝制咧，隱含住好多嘅管治嘅危機啦。咁佢哋呢啲嘅危機咧，會喺下一朝或者之後咧，慢慢會爆發出嚟。咁我哋都講到啦，喂，嗱，我哋講咗好多嘅例子啦，講咗好多嘅故事，而我哋都知道咧，歷史嘅方法咧就唔會咁快落結論。我哋傾向咧就希望咧組織多啲嘅經驗，係嘛，然後嘗試咧係睇到一啲嘅教訓。咁但系呢啲教訓咧，都係一啲歷史之下嘅教訓。咁大家就講咗咁多嘅故仔，咁大家又覺得呢個皇位嘅繼承或者個管治嘅繼承，咁呢個方法係比較好，又或者係好唔好嘅判斷，係用咩方法去做嘅咧？ 咁深嘅問題 係啊，好深㗎。 我哋講現代咧，即係其實現代嘅世界，我哋見到個趨向就係、是、即係多啲民意嘅蒐集。 嗯， 咁啊，並且咧係即係所以個領袖係。是不是人民的意志選出嚟的都重要的，有個正當性在度嘅。即當然那個方法，我哋可以有所謂西方的，有其他的方法，可能人民代表的等等。咁但係呢、另一個好重要的，即係所謂現代政權的元素，我哋就係充分吸收了元首嗰、那個冇限期或者佢任期是不定啊嗰個問題。咁然後就即係喺各個地方，即係我哋講總統制，咁講幾多年，講可以連任幾多屆，即係都會有呢個咁樣嘅講法或者咁嘅推論出嚟。所以即係有限期嘅一個元首。咁、即係當然元首嘅權力有幾大，或者係佢係咪所有嘅大權獨攬，好難講嘅。譬如有啲國家有總統、總理嘅，即係雙重嘅制度，可能總統嘅負責外交軍事，總理負責內政。咁啊，即係總有一啲分工，唔係所有嘅權力都落喺一個人或者係個別嘅一個職位上邊。咁呢啲我相信係文明嘅所趨啦。咁而個問題唔係話集中權力喺一個人手，無限量地長係即係即時會有好大嘅問題，或者嗰個人好英明。咁但係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制度或者講嗰啲趨向咧，係避免最壞嘅情況出現啊嘛。咁、我哋歷史可以俾到我哋嘅教訓，唔係我哋去揾到最好嘅，而係避免最壞。 避免最壞，其實因為永遠都好難睇到最好。根本冇人，呢個成個世界嘅歷史都冇出現過最好，因為最好難定義。 最好或者有，不過最好永遠都係短暫。 係啊， 永遠都落去。 或者瑜伽嘅理想啦， 永遠都係長嘅，同埋會被無限放大係嘛？ 回應譚生嗰樣嘢，其實呢一種嘅制度唔係話當今文明社會或者我哋經過啟蒙之後，我哋對人權嘅重視而產生。其實一直以嚟，我哋都即使有一啲長治久安嘅問題，即係長治帶嚟不安嘅問題都好，但係因為有帝制以下都有平衡嘅勢力啊，即係我哋頭先啊師姐亦都提過，可能你雖然士大夫想弄權，但係外戚或者宦官係另一個勢力， 總有人搞， 所以總有人會有個平衡。呢一種平衡或者呢一種填補嘅空隙，其實係令到至少個朝代仲可以運作，或者可能可以啊徐言咁講，可能會有混亂或者有不安嘅猛力。第二時代，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嘅關係係咩呢？係有平衡。但係當正如啱啱啊譚生所提到，如果有一天一個人去將所有嘅權力唔係平衡，而係鞏固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不堪設想嘅局面。 係，譬如正話咧，樂言你講到好多唔同嘅力量，我哋一直都講啊，外戚一定係差嘅，其實都唔一定。即係我認為外戚一直都有所謂嘅，即係保持即係叫做皇室嘅體系係有資業的、 尊嚴性嗰、那個 係有資業啊、即係我哋話，如果太過冇資業嘅世系咧，好容易就冧檔。咁即係秦滅就係秦，大家知道啦，即係所有老婆都冇曬名嘅，即係邊個生邊啲。啲王子邊個生出嚟咧，全部都冇寫落嚟。咁你冇曬資業嘅話，好容易就被干涉壟權。我哋話譬如黨爭係嘛，即係兩個嘅士大夫集團去送出黨爭，佢都可以激發好多嘅活力、新政同埋想法出嚟。咁當然，如果個黨爭佢我哋話嗰個去到某一個狀況話哦，你貶你官。同埋你個仔永世不得做官，即係話嗰個嘅報復咧係永遠落去嘅話咧，咁就出問題。我哋話呢啲嘅力量係 OK 嘅，大家係互相制衡。但係你今次俾你上台，咁我咪等幾年係嘛，或者等一個皇帝，咁然後我有機會上翻， 咁我就唔會反你啊。但係如果我永遠都俾你壓抑，我永遠都冇機會。 永遠冇機會嘅話， 咁我就係咯，咁我就反你台 嘅命都冇意思啦。係咯，係你玩曬。 咁所以就係另外一啲嘅爆發，就可能會喺咁嘅情況之下會發生。 所以朝鮮王朝六百年歷史當中三百年其實處於黨爭，或多或少呢種黨爭就係令到朝鮮王朝 可以繼續延遲落去。即係其實有啲韓國學者都講過，如果嗰陣時冇發生過二百幾三百年嘅黨爭嘅話，可能一早玩完咗。 可能喺 滿清入侵嘅時候已經玩完。 動態平衡， 即 係話佢 係咯， 即係喺一個好穩定嘅情況，即係其實一啲不安嘅因素喺裏邊，先至可以再穩定翻呢一個咁長久。 即係其實古今中外世界高層嘅政治都係各派勢力嗰個利益嘅平衡。 嗯， 係啊，即係如果唔能夠維持到平衡嘅，可能就會出大事啊問題出嚟，可能就係所謂動亂嘅開始。 頭先阿卓賢問個問題。好似未答曬喎，係嘛？ 係啊，我自己會定一個嘅，我自己就覺得咧，流血少嘅輪胎就好嘅輪胎， 係 唔流血嘅輪胎最好嘅輪胎， 最好嘅輪胎。 即係你唔好，你可能嗰啲嘅執政者或者有權力嘅人流血一件事，但係普平民咧就希望喺一個和平嘅狀況過渡咧係最理想，即係話嗰個過程係嘛？即係我未必能夠分享權力嘅。事實上，所謂即係好多嘅情況之下，就算係咧，都未必係我係真係有權，即係可能係一個即係叫做代議政制之下嘅權力。唔係一個直接擁有嘅權力，咁但係咧，我希望係一個和平嘅，喺一個唔流血嘅狀況下做繼承，同埋嗰個流血咧係當下唔流血，同埋喺可見嘅將來都 唔流血， 係依個就係好重要。 學家齊話齋啦，即係千祈唔好有一個即係影響太大嘅情況出現啦，係啦。遠行咧，你點睇？ 但係咪即係我會諗就係咪即係可以咁理想咧？即係你睇翻即係。簡單啲就係民國時期辛亥革命之後，咁其實孫中山都唔係好想有任何嘅內戰，咁佢就希望袁世凱出嚟去勸阿清帝就即係讓位出嚟，咁其實係做咗呢樣嘢，但係跟住之後嗰個延伸嘅禍害就好長啦，跟住就去到袁世凱自己清帝啦，咁然之後袁世凱死埋就變咗軍閥割據，咁其實你都會，其實亦都可以，你會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到底即係呢一段個混亂，我哋可以話叫混亂嘅歷史啦。裏邊其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重點，就係點解孫中山一開頭會咁妥協呢？其實我自己嗰時都會諗翻，會唔會就係同孫中山根本冇軍隊有關？ 嗯， 即係佢回應翻我哋個題目，兵陣、兵呢一個字。咁其實當中孫中山後尾要行到去呢個聯俄用共政策，其實有好多人都批評佢呢個聯俄用共政策噶嘛，因為佢係引即係幫咗共產黨嘅冒聲啦，甚至乎係令到國民黨自己係越嚟越走去失敗嗰部分。但其實佢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考量就係、是當時俄國係幫中國係建立黃埔軍校。 係我哋話即係聯俄用共政策啦，就係話即係話係改組國民黨，即係話將國民黨有一個純正政治嘅理想嘅狀況變成誒唔得啦，一定除咗要有黨嘅制度要扎實，要有好密集嘅結構好好嘅制度之外咧，同埋要有自己嘅軍隊。咁依個兩把。依兩樣嘢咧都係靠住同俄國嘅即係從當俄嘅共產黨嘅聯合而嚟嘅。 係啊，後來毛澤東嘅結論就係槍幹子女出政權，呢、這個都係真係喺現代中國嘅道理嚟嘅。 即係經常發生呢啲咁樣流血更替或者叫輪替啦，然後政權轉移，都作為讀歷史人有陣時都會覺得哇，都幾厭倦啊！即係你不斷睇到，因為其實頭先卓賢講嗰樣嘢，我係好認同你嗰個輪替嘅。過程唔係淨係你個政治或者統治階層上層結構嘅問題嚟噶，而係會影響到好多民生嘅事。咁你個流血亦都會引申好長嘅陣痛，個陣痛可能係講緊一百年、五十年嘅。之後我哋睇翻成個中國近代，有啲學者甚至乎根本係充滿革命嘅歷史嚟嘅，係一次一次嘅革命。 同埋嗰個權力同埋啲集團，佢哋唔會消亡 嘅， 佢哋只會變轉身同埋轉成另外一個樣子。佢啲嘅力量係一定會翻轉頭嘅，即係你唔可能完全將佢完全消滅。 所以在我嚟講，譬如話，好似我回應阿卓賢頭先呢一節一開始問個問題啦，我好認同阿嘉齊講，即係在一個讀歷史人咧，我哋其實好難去喺個好微觀喺個歷史嘅環境入邊睇到一啲好特別。進步嘅象徵，即係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啦，係啦。但如果當我哋將個時間拉到好長嘅時候，有啲進步嘅象徵係會好明顯咁出現，譬如話一啲政體嘅改變啦，由以往絕對嘅君主專權，到後來嘅君主立憲，再到可能嘅民主共和。無論個民主共和嘅形式係一人一票選舉，定係代議政制選舉，我哋係容許進步係需要時間，但係我哋要見到個歷史係向住現代性啦。文明啦，一路向前走， 雖然我哋而家設想緊嘅所謂 modernity， 即係個文明啊、現代性呢樣嘢，都係所謂好理性想像出嚟嘅東西，但係純理性都有批判啦，係咪咁話？即係我哋冇百分之一百嘅理性，有啲人我哋喺個政權啊或者政體嘅想像入邊有自己嘅選擇。譬如好似有陣時候我同啲學生傾偈，而家有好多小朋友覺得民主係我哋唯一嘅選擇，但如果而家突然間走個叔父出嚟講話，我係支持帝制。咁其實佢都係一種聲音，咁所以我諗可能你會覺得佢好野蠻，可能覺得佢好落伍，但佢可能都代表住一種想法，即係喺一個知識體系入邊，我哋 嗰陣時候都好多人支持帝制， 係咯，即係你可能話有啲野心家，但係你亦都唔能夠排除真係有人支持帝制，啲遺老咯，好似佢哋嘅想法咧， 同埋我哋即係講歷史嘅時候都重視細節啦。我哋話即係除咗所謂嘅帝制、所謂嘅共和或者所謂民主，都係個外朗嚟嘅。我哋更加重視係佢點樣裏面嘅內部嘅元素，其實係啲乜嘢東西。如果你是一個開明嘅帝制，係咪或者其實係一個被統治嘅議會？譬如當孫中山交咗俾即係希望就任大總統嘅時候，當時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個議會外邊有軍隊話：你選唔到我心目中嘅元首咧， 我就唔搞曬佢。 係咪？所以我哋見到呢啲嘅內部嘅問題、內部嘅質素先係最緊要嘅部分。所以我亦都係判斷 政體以外嘅嘢， 繼承啊、帝制啊呢啲嘅事。 我成日有個問題嘅，就係講到明成祖靖難之變啦。之後咪有班方孝孺啊嗰啲人走出嚟咧，企喺度要維持個組制，要話啊明成祖係篡位亂臣摷子。 亂臣摷子， 其實呢啲帝王家事啫嘛，邊個王邊個做繼承嘅？點解關嗰啲知識分子事？點解關嗰啲百姓事？其實我覺得唯一一個解釋就係咧，嗰啲人是個國家都佢有份，佢有 ownership， 覺得呢個係我個國家。 持份者， 所以我哋出聲，所以咧領袖輪替。個制度可能出問題，點解有人有講法係因為佢哋愛呢個國家？ 調翻轉頭，啲遺老咧去到晚即係明末清初嘅時候，當局發現自己個國家已經清朝嘅，佢咪走咯，好似啊，即係失敗咗啦，咁咪遊山玩水咯，避世咯。其實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價值，因為冇選擇啦嘛，或者離開啦嘛。 即係睇中國歷史知識分子，其實或者以前叫士啦，我哋從來都有個即係有個身份啦，有個責任咯。即係我哋關懷國家啦，我哋會可能會有陣時會品評一下朝政啦，講一下時事啦。但你從今日好似我哋而家新儒家嘅角度，佢哋好多學者嘅睇法，杜維明教授都講過，呢、這個其實從由古至今都係我哋知識分子嘅職責之一。 係啊，不過如果真係有任何人要去鎮壓呢啲聲音，要去管住，唔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咁樣絕對唔係中國之福。 係穿越政治文化同埋歷史，我哋話帝制呢個問題咧，的確係好大嘅一個框架問題。咁我哋討論兩集，希望有一個少少嘅結論。Thank you.